们开始之前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到你一班子民可以在你的教会里面一起去读你的话语。圣灵，我求你这刻亲自与我们同在，亲自教导我们，开我们眼睛，开我们耳朵，让我们能够看得明白，听得清楚。又因着你的名，因着你的荣耀的缘故，我们将你的话语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在新约里面，保罗写了13封书信，提摩太后书是他写的最后一封。提摩太后书只有4章，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在第3章14至17节，亦都是提摩太后书3章的最尾4节的经文，所以可以说是保罗最后的嘱咐之一。提摩太后书3章的内容摘要，是头9节的经文是讲末世有不敬虔的情况，当中有假教师的恶行。在3章10节至17节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教他怎样面对逼迫。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小部分，10节至13节是讲保罗他自己怎做，他的榜样。14至17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般我们会说是关于圣经的帮助。14至17节的经文，3章14至17节的经文是这样，14至15节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谁，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第16、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圣人，归正教导人学语，都是有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们呢，刚才听我好像急口令咁读16、17节，我相信有好，你们可能都听得到我读什么，或者你知道我读什么，因为你们对16、17节是很熟。相反，我刚才读这么慢14、15节，你们记不记得讲什么呢？其实可能你都没什么印象，什么16、17节之前是讲这些的。面对着一段经文，它有熟悉的经文，也有不熟悉很陌生的经文，我们可以至少问4个问题。4个问题分别是，第一个问题，14、15节和16、17节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最深，我们最后才去处理。刚才说这段经文很多人说是讲圣经，所以我们呢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圣经有什么独特之处，保罗要这么大费周章地去讲。跟着我们再看有两个问题是很容易忽略的，就是第14节，为什么保罗要刻意地提提摩太是跟哪个学圣经，和17节，保罗选了用属神的人一个词，为什么他不用其他的称谓。我们去逐个问题去看。一般人说这个段经文是讲圣经，那圣经有什么那么特别，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讲？我们在刚才那4节经文里面是可以看到，至少看到4个独特之处的圣经。第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圣经是有独特的内容。第15节下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的内容就是基督耶稣的救恩，它这个内容是独特的。刚才讲过，他之前讲的是有假教师出现，假教师不教的是什么？假教师不教的是圣经。所以要将假教师，就是将圣经以外的东西教你，就当真理。但保罗提醒提摩太返回圣经内容，就能够对抗假教师。圣经能够令到人有得救的智慧，是独特的内容，是无可取替的。第二个独特之处就是它的独特的启示。16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头半节是这样。大家其实对这节经文很熟的了，很多听过很多次，就是说圣经神所默示的是一个原文，是一个合成字，是有神啊、灵啊、呼气这样合埋一起，所以有些人解释就是 圣经是神呼气而成的，是神的话语，是藉着圣灵工作发出来的。那我们说神启示自己有三个途径，包括大自然的创造、人的见证和圣经神的话语，即是。但是呢，三个启示方法里面呢，圣经是最完整的启示。有一个见证是1929年，有一个宣教士，他在内蒙古开车，沿着戈壁沙漠咁行，四野无人，突然间他的车死火，他要落车检查，跟住这个时候他碰遇上了一个独居隐士。那个独居隐士他是在找一个叫存在的灵，因为他望着大自然的创造，他相信有神，所以他在这个独居隐士在找这个神。大自然启示未能够令人完完全全明白认识神，但是可以让他知道神的同在。于是乎，那个宣教士很开心，立刻跟他讲圣经，罗马书1:20，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跟着跟他分享福音，圣经是最完整的启示。这个宣教士藉着用圣经，就让到这个独居隐士去明白去认识神。这个独居隐士跟着回应了一句，哇，我等了一世了，我现在死而无憾。当然这个独居隐士没有死到，他之后就决志信耶稣。跟着奇妙的事发生了，宣教士的车就在这个时候又开始回复正常，又行得回。这个是人的见证，驾车行得回是人的见证，见证神的启示，他自己的同在。刚才大家听到耶稣爱之城两位姊妹的分享见证，见证着神的同工。神的确是藉着大自然启示他自己，藉着人的见证去启示他自己。但是这些启示是不完整的，未能够令人完完全全去认识神。所以每个星期崇拜里面不一定会有见证分享，所以不用怕，不是个礼拜那么长的。但是就一定会有圣经的讲解，有讲道的时间，因为只有圣经才是最完整的启示，令到我们可以好像刚才那么说，尽心认识神。圣经独特的启示是无可取替的。跟着我们有第三个独特之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即是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说教训的意思就是教导真理，督责就是告诉你你做错什么令你知罪，使人归正就是说你知道错什么，那教你怎么做，改正回行为上面改善和纠正。最后教导人学义其实即是义的训练。这么说呢，这四方面即是说圣经是我们生活上面的指导，是很贴地不离地的，是很实用的。这里说圣经在这四方面是有益的。这四方面有益，保罗说的有益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中国人所说开卷有益，看看书就有益？这又未必是，因为我们看保罗，原来他用有益这个字只用过三次，都是在教牧书信。一次在提前，提摩太前书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里是讲一个人个人层面的属灵操练的益处。提多书另一本书，他说与人有益，你看到煲了的事，与人有益。跟着第九节还说，要远避一些无谓的争论啊、争竞啊，那些是虚妄无益。即是不讲圣经就是虚妄无益，即是圣经 other 定圣经就是虚妄无益，但是圣经与人有益，很合，很贴合的。在这里你发现在这个有益呢，是讲一个群体性的，是彼此造就，是与人有益。所以呢，我们可以想到保罗用有益这个字呢，是包括了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所以刚才你听到两位姊妹的分享见证呢，都讲到他们是有灵修。灵修的时候他们是读圣经，或者看荒漠甘泉那些书本书籍呢，那些书籍都是会引一两句经文的。所以我们说圣经呢，是可以对个人灵命操练是有益处。同样地，教会查经 透过讲解圣经，大家是有彼此造就的效果的。所以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是无可取替的。最后第四点的独特之处就是圣经的能力，它有改变人生命的能力。第十七节，叫神的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咁啊，呢度我哋要睇嘅时候要留心啲，唔好就咁睇到哦，做行各样的善事就即是话哦做好事咁就得以完全啦。基督徒唔系讲话靠行为称义，唔系话做好嘢就叫做得以完全。呢度有个预备嗰字，那个预备嗰字英文咧就系 be equipped， 系一个被动式嘅动词嚟添噶。所以咧，其实呢度系话我哋系被神装备、被神预备嘅意思，系被神改变我哋生命。在这里 讲到是不是我们预备，我们是给神预备，给神在我们身上作工，让神的话语改变你的生命。在这里分享一个芝加哥家庭的见证，他讲到圣经怎样改变人的生命。在芝加哥有一对夫妇，他们正准备离婚，有一个读在另一，他们有一个仔，其中一个仔在另一个州读大学，同一时间宣布同性恋，佢妈妈好伤心，于是决定自杀。喺自杀之前，佢买咗张单程嘅火车飞，佢想去见个仔嘅最后一面，跟住先死。佢心里面有个冲动，唔知点解想要见一见啲牧者，但系从来佢冇去过教会，唔识任何牧师，于是乎佢喺电话簿度抄咗一个牧师，跟住就揾咗见过佢，攞咗一张小册子，系同性恋嘅小册子。带着个小册子，他上了火车，在火车上面去看小册子。小册子里面说，虽然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但是神无条件地去爱我们每一个。这张小册子里面引的经文改变了这个母亲，他收了本书，他望着火车出面的风光，他体验到大自然的美景，他明白了，虽然 原本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神藉着这个环境，藉住大自然的创造，俾佢知道呢个世界是有神。嗰本小册子的最后有一页，佢系写咗嗰个佢要去嗰个州的一个教会的信徒的电话，是女信徒嚟嘅。咁于是乎，每个母亲就落咗车之后咧，就直奔呢个女信徒屋企，开始跟呢个信徒咧女姊妹咧去学圣经，去认识神，去认识真理。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他这样一住就在人家住了六个礼拜，六个礼拜之后，六个礼拜里面他很饥渴地去读圣经。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原本要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但神施恩怜悯给他一个新的开始。六个礼拜之后他回芝加哥，每日清晨起身，他就用好几个钟去读经、灵修、祈祷。他的丈夫暗暗地看，他发现他老婆变了第二个人。他开始跟他太太一起回教会，一起去参加查经班，一起去开始在圣经里面认识那位改变他太太生命的神。神藉着圣经开启了这个丈夫的眼睛，让他看到他自己这个丈夫的身上的罪。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丈夫生命得到更新，跟着不久之后都决志信埋主，之后两公婆就日日就在神面前祈求，希望这个仔可以神开他个仔的心门。这个仔就是毕业前四个月，学校打电话给这个去找这个话给这个父母听，他们要开除他个仔。学校要开除个仔，咁佢哋就两夫妇就即刻奔去嗰个学校度啦，去见校长。点知咧个仔期待住呢个父母去同佢嗌个校长唔好开除佢啦。点知个妈妈唔系咁讲，个妈妈话毕唔毕业唔紧要，我净系最重要嘅，我希望我个仔能够信耶稣。咁佢个仔听住佢妈妈咁讲，好嬲，一怒之下就直情搬埋屋，越搬越远。咁佢媽媽就 keep 住每個禮拜咧，就寄幾張有福音成分啊，有信息嘅成分嘅卡片俾佢啦，就話啊媽媽永遠愛你嘅。咁啊嗰邊箱個仔收到嗰個卡片咧，梗係轉頭就掉咗佢啦，懶得睇。 一次次的打给他的电话，一张的信卡片，这个仔换来的是个仔一个反面的回应，他说你再跟我提什么耶稣呢，以后你都见不到我，见不到这个仔。个仔不肯回家，跟着父母亲自去找他，个父母亲自去找他，当然是被他要被他们被个仔赶走啦。咁喺赶走好唔愿意，好无奈底下，跟住佢爸爸临走之前，夹硬都要将自己本圣经摆喺个仔嘅一个餐桌上边，跟住就等希望佢得闲攞嚟睇。点知佢哋一走，咁佢个仔就转头就将呢本圣经又掉喺垃圾桶度啦。有一日，个仔终于打电话翻嚟啦。咁佢妈妈一听电话，个仔话：妈，我而家俾人拉咗啊！跟住佢阿妈冇闹佢，佢话仔你仲点啊？你还好嘛？咁冇闹佢半句。原来个仔咧贩毒、吸毒，跟住俾人拉咗，藏毒。个仔打电话翻，打电话俾所有朋友，冇人肯接佢电话，冇人想去帮佢，佢好绝望。佢谂到佢屋企，于是乎佢尝试打翻去，预咗俾人闹。点知佢阿妈又唔闹佢噶。删咗电挂断电话之后咧，佢妈妈咧竟然系感恩。他说：哎呀，感谢主，今天个仔第一次主动打电话回家。隔了几天，神奇的事又发生了。个仔呢在拘留所里面行行下，在个垃圾桶里面见到有本书，他被那本书吸引了，原来是本圣经来的。他望到垃圾桶里面那本圣经，他想起他当日怎样将他爸爸本圣经掉落垃圾桶。他跟着被这一本圣经吸引了，他拎了回去。跟住佢嗰晚一口气读咗成个马可福音，佢嘅心灵完全俾神嘅话语吸引。从嗰一日开始，佢好饥渴咁去读圣经，佢嘅生命得到改变啦。读圣经嘅时候帮佢戒毒，读圣经帮佢摆脱咗同性恋嘅行为，读圣经帮佢学习点样去做一个圣洁嘅人。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接住神又呼召佢去做全时间嘅传道人，咁佢咧一出狱咧就入神学院啦。咁啊，圣经叫属神嘅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佢去咗 Britain 嗰度读，跟住2007年，讲十年前，佢已经攞咗呢个释经学嘅硕士嘅衔头，跟住佢仲喺 Moody's 嗰度做讲师。呢个人个名叫袁佑轩，你上网可以找到佢嗰个见证。这个人一家人，他的父母，他自己的见证告诉我们，要多读圣经，多查经，因为神能够藉着圣经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令到我们的灵命成长，因为圣经能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讲到成长，讲到生命成长，我们值得一提的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唯有神叫我们这些属的灵命去成长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读过那个看到那个预备那个字，是一个被动式的动词，我们是被动的，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我们多读圣经不一定立即成长的，但是不要灰心，未有果效不要放弃，多读圣经，多让神在你身上工作，让神的话语有更多的机会改变你的生命。好啊，第一个问题答完了。所以呢，圣经有很多方面的独特之处，有独特的内容，有独特的启示，有独特的益处，有独特的能力，全部都告诉你听。圣经保罗是告诉提摩太听，圣经是无可取替的。圣经是无可取替，有人可能说是圣经无可取替，那以上的内容听过很多次啦，讲过啦，那关我什么事呢？都帮不到我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很熟的经文很容易令我们忽略很多细节，而因为忽略这些细节呢，我们会在拿捏圣经的重点的时候有所偏差。用刚才的经文为例，3:14-17，是不是单单讲圣经？是不是单单讲圣经？我可以答你，不是。因为你有没有发现3:14里面讲了三个字，跟随学，我刚才没有讲解过的，是不是？我们去到第二个问题，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为什么保罗在14那里提到说，刻意提提摩太，你是跟哪个学圣经啊？14，但你所学的、学习的、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看埋英文译本，或者你就会大概明白到，要存在心里的意思就是你要应当遵守。所以说大概经文是简解，但你应当遵守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圣经，因着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因着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保罗是提醒提摩太，你要知道是跟哪个学，从而呢你知道跟哪个学呢，你会遵守圣经，知道跟哪个学就成为了遵守圣经教导的理由。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由小到大，我们都接受权威性的训练，老师说起身你就会起身，没有老师说的坐低你不会坐低。我们都会引用一些权威，跟着去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我个仔、我个女去闹交，互相争玩具嘅，最常用嗰句系：妈咪话咩咩咩噶，爸爸话咩咩咩噶。我翻工嘅时候，以前翻工，我要解释俾 CEO 听啊，琴日咧个利率走势升咗，咁啊要解释俾佢听。最好嘅方法就系引用权威。哦 ，Janet Yellen 琴晚喺讲咗句话，话期望利息上升啊。联邦储理局嗰个会议声明话期待会加息嘅。咁講完之後呢 ,CEO 就會接受㗎喇，唔知點解喎，說服力強咗。咁佢係接受個現實。但係我哋喺呢度就要問啦，咁保羅其實引用緊邊個嘅權威，邊個嘅權威可以幫提摩太去遵守聖經嘅教導？唔同嘅學者有唔同嘅答案。有學者會認為係外祖母，即是婆婆和妈妈，罗尔和尤尼基，因为在第一章里面有提过他们两个名字。也都有人说是其他的老师，因为很多的见证人在第二章里面出现过。那保罗在刚才讲过说第三章十至十三节，即是刚刚在十四至十七节前面，就是讲保罗他自己的榜样。所以也都有人说是保罗咯，他指住自己。但是呢，我承认保罗是对提摩太有很好的教导，又认同呢啲导师呢老师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更加认同做父母的祖父母的都可以有美好的见证去教导下一代去学圣经。但是以上的解释如果单单说指着保罗呢，又有些问题。保罗不是那么自大的嘛，他其他那些书卷都不是这样的，亦都唔似指住罗尔同尤尼基或者其他嘅老师，因为保罗呢如果係咁，佢点解唔直接寫返呢，好似第一章咁咪寫埋罗尔尤尼基囉。同埋即使引用妈妈同婆婆都好呢，权威够唔够呢？你人大咗，你记唔记得阿妈叫你飲多啖汤，跟住或者叫你着多件衫，你记唔记得你做点做呢？我唔讲个答案，因为我对仔女喺度。咁呢即使你话系以上全部都好咧，总系有啲问题，因为咧上文讲到三章七节咧讲啲假教师啊，佢话常常跟假教师学咧系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咁嗰头保罗讲话跟嗰啲假教师嗰啲人咧学咧，你就唔明白真道。如果依头话俾你听啊，你要记得跟边个人学咧，咁好似好矛盾啊。有个矛盾位系，你会俾人个感觉你好主观啊。或者说很说服力不够，或者又甚至被人质疑，喂你是不是偏袒某些老师啊，那人家看不到什么叫假教师嘛。所以其实会不会漏了一个 factor 呢？除了以上各人皆是之后，还会不会是跟神学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怎么讲呢？如果当说你看到其实新约里面耶稣怎么讲，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引用旧约之后，他说他们都是蒙神的教训，凡听，跟着耶稣说的，凡听见天父的教训而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跟天父学。保罗自己怎么说，他在其他书卷，他说我们是蒙神的教训 taught by God。 跟着其他书卷新约里面约翰一书，他说我们 不是用人的教训你们，而是自主的恩膏，即是圣灵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新约里面讲是跟神学的，那旧约又怎么讲呢？旧约里面以赛亚书说我们是受耶和华的教训，耶利米书耶和华怎么讲？耶和华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他们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小的到大的都必认识我。如果旧约、新约都是提及人最终是要跟神学的话，那我们就明白保罗这里目的呢，可能是提醒提摩太，你不单止是跟很多人学，最重要你不要忽略你是跟神学的。那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在三章十五节上有一个字很难解，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看下去好像没什么，实质你看英文译本呢，他就说从小呢是讲在婴孩期。如果你再看其他原文，应该说你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呢，伊丽莎白他见到玛利亚的时候呢，跟住记唔记得系个所怀的胎喺度孕啊？所怀的胎就系讲个从小个小啊。咁所以咧，如果呢度系讲话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如果保罗讲紧嘅系你跟神学圣经，所以你咪可以喺怀胎嘅时候，喺婴孩期嘅时候，你都系明白圣经，就系因为神教你嘛。咁啊，你话可能啊，你话妈妈教都得噶，妈妈胎教都得噶，系咪？我想作个妈妈的你们很清楚什么叫神的作为，什么叫胎教。有很多东西妈妈是教不到的。我很记得我的女儿在太太的肚里面的时候，她很喜欢印个肚，印我太太的肚。那我常常想拿手提电话去拍下去录下去，怎知次次都失败，一拎个电话出来她就停了。我就跟太太说，你教一下你的女儿在个肚里都教一下她，叫她动一下。咁都系唔听嘅，唔受教嘅。但系咧，我又发现咧，好多嘢咧唔使教咧，唔知佢喺边度学嘅。譬如咧，你知佢喺肚里边嘅时候唔系用口同鼻呼吸噶个 B B， 但系一出嚟嗰下佢系用口同鼻呼吸噶嘛。咁我个女就系咁啦，佢一出嚟系用口同鼻呼吸。但我肯定唔系我太太教佢，因为我睇住嗰阵时咧，我太太其实学紧呼吸。是个医生跟他说吸气呼气吸气呼气，那肯定不是我太太教他啦，是不是？那除非如果你接受不到那个女儿是跟神学呼吸呢，你就要接受她是偷学着那个医生和助产士在教我太太那几句说话。我们讲回圣经，释经讲到的学、理念呢，就是相信人是跟神直接学圣经的。我们呢当中有好十几个理念，其中头四个是这样讲的，神是活着的，我们相信他是讲说话的，亦都我们相信的是他已经讲说话，圣经就是他的说话，而今天他仍然讲说话，他仍然讲说话是因为他藉着一些人去讲说话。我们相信呢，神呢是会藉着讲台上面的牧者，他们用神的话语去讲解圣经。跟随学圣经，保罗就是想提提摩太是想起不单止是眼前的人，还要想起神。所以保罗不是否定挪以、有尼基、保罗他自己的付出，他只是想引导提摩太去想起神的同在，帮助提摩太的目光呢是从人转到神那里。那就因着神的权威呢，提摩太就可以遵守圣经的教导了。跟神学圣经不是否定主日学老师、查经组组长的劳苦，亦都不是说否定主日学、查经周会的价值和重要性。相反，是提醒我们不要忽略神亲自在当中的教导。怪不得保罗会提醒我们做教师的要谦卑。刚才那段经文，阿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好的讲员，他是会将会众去带到注意力去到神那里。好的老师、主日学教师、查经组组长，他的任务 是带领同学去亲近神。所以参与查经的或者听到的，可以抱住同神亲近的心态，期待住神亲自赐下亮光，甚至神会俾你睇到一啲查经组组长睇唔到或者係讲完冇提及到嘅道理同埋内容。保罗刻意咁提提摩太係跟边个学，就係要提提摩太要諗起神。 提摩太伊克可能说是的，圣经无可取替，是的，学圣经要想起神的同在。那这段经文四节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看第三个题目问题，为什么保罗要选属神的人？在第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会问，属神的人是在讲哪个啊？那跟着你就回答，唉，太简单了，提摩太咯。那如果是提摩太，那为什么又不用你字呢？叫你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你又会想，啊，是哦，因为属神的人，保罗是想提提摩太他是属神的人这个身份。提完这个身份，为什么又不用基督徒这个身份？为什么不用信耶稣的人的身份呢？为什么是要选属神的人这个身份呢？我们看，再重新看这四节经文，间住那些字，我们由下面看上去。第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益处。第十六节，圣经是谁默示？是神默示。十五节，圣经讲的是什么？是因信谁？基督耶稣是神。十四节，我们头先说是跟谁学，是要引导他去想神。所以这四节经文间住的地方，你就会发现他是引导着，是神自己去亲自串通了四节的经文。由上面看回去，上面看一次，跟边个学，那是讲紧边个问题，我们不讲神主了。十五节是讲什么？讲基督耶稣圣子的救恩。十六节我们说是圣经是神默示，是圣灵工作所发出的，是不是？圣灵。最后叫属神的人，属神即是属天父，你隐约可以见到三位一体的神。保罗选用属神的人这个词呢，就是让我们看到神贯穿这四节经文，而圣经用每一个字其实都有它的意思，很值得我们慢慢细嚼的。我们已经很慢了，所以呢我们要看最深的问题。最深的问题，三章十四至十四十五节和十六十七节有什么关系啊？如果单单背十六十七节，有什么好东西忽略呢？十六十七节一向我们说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我肯定的，我不会否定。但是你会见到十六节的主语是圣经，跟住十七节其实是个辅助句，就提到提摩太这个属神的人就辅助而已。但原来十四十五节呢，个主语是提摩太，但你个你字，个辅助句呢是那个圣经。咁即是话呢个平衡的句式呢，平衡的结构呢，话俾你听呢，提摩太同埋圣经喺呢四节经文里面呢分量相同㗎。提摩太做咗一次主语，圣经又做咗一次主语。咁所以呢段经文不是单单讲圣经，是讲提摩太与圣经，所以就是今天的讲道的题目了。那你跟着说，提摩太和圣经有什么关系啊？刚才讲神贯穿了四节经文，所以 是神将提摩太和圣经拉上关系。如果保罗其实就是想提提摩太，你如果看到你自己是属神的人，你就会是左边的三角形。属神的人眼中有神，即使跟着十六十七节就告诉你圣经是神所默示，那你自然反应你就会很爱慕神所默示的圣经，你就会很在乎。但是如果你不记得你是属神的人，提摩太，而神你就眼中没有了，咁即使保罗喺十六十七节话俾你听，圣经系神所默示的，你根本就会话圣经独特又如何？圣经无可取替又点？提摩太得样可以讲话与我何干？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属神嘅人，佢自己一个属神嘅人呢个身份，佢要珍惜同埋维持同神之间嘅关系。讲到关系，就决定咗你在唔在乎一样嘢。在座已经结了婚的女士，如果我说李先生在十年前写了一封情书，有多少个想看？很紧张想看。你一定要问清楚李先生是说 Mr. Lee 定还是我丈夫。如果是 Mr. Lee 的话，我不认识他，看不看都可以。你不在乎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我说是你丈夫，那我想即使不是写给你，你都应该要看，是不是？ 有人说圣经是神写给人的情书，如果是这样，属神的人是应该要在乎圣经，属神的人在乎圣经是很合理的表现。关系的状况有四种，有建立，有变好变坏和断绝，但是呢表现出来呢就是在乎和不在乎。所以我们说有些人不在乎神的话语，不重视神的话语，不代表那个人不属于神的，只是开始关系可能开始变坏。你要明白关系是会随时间变质，但我们更加重要要知道就是要避免进一步恶化。我的儿子在父亲节的时候就送了这幅画给我，远看呢你应该看不到字的，近睇咧，我都睇唔到啲字噶。系我咧，作为佢爸爸咧，先至会有心机同佢逐个字逐个字，好似解码咁，仲难睇个原文。咁啊，睇翻问，睇翻系讲咩？但我最后尾都忍唔住啦，我要问我个仔：阿仔，幅画你想讲咩嘢俾我听啊？佢话：爸爸，你见唔到幅画上面有我个样咩？我趴喺个波上面，我送幅画俾你，咪即系送我俾你咯。冇错，我同我仔嘅关系先至系重点。但我话俾你听，我唔系一定时时记得我有佢呢个仔，我唔一定时时记得佢系我个仔。有冇咁夸张啊？有的。当我考试嘅期间，我以前翻工嘅时候，忙嘅时候，啲仔女话爸爸陪我玩啦，我都系会话：，爸爸好忙啊，你自己玩啦。我其实就系忘记咗佢哋系我个仔，将幅画摆埋一边。叫佢唔同佢哋玩，其实系一种唔在乎嘅表现，代表住我同佢哋嘅关系变质啊！要避免进一步嘅恶化，我要好好咁回转，我要重建父子父女嘅关系，珍惜阿仔阿女仍然需要我嘅时间，放低暂时放低手上嘅功课工作，同佢玩。喺拍拖嘅时候，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将情信咧摆喺枕头底，得闲就攞出嚟睇，睇完之后再睇。但系结咗婚十年、廿年，生埋仔女，即使话你个配偶系你拍拖时候同一个人都好，依一刻可能佢未开口，你已经觉得佢好烦。佢讲多两句咧，你仲自己闩埋只耳，代表住咧你嘅夫妻关系开始变质啦。是要避免，你要避免进一步的恶化，你很需要采取行动重建夫妻关系。夫妻的关系呢是比父子关系父女关系要高，但是仅次于我们同神的关系，所以是时候摆低仔女，摆低一切，未一切是摆低仔女而已，就单独跟你的配偶去拍下拖。是的，初信主的时候，你可能曾几何时会很渴慕神的话语，好曾几何时呢每日都有 读经灵修的习惯的，又不知道曾几何时呢又很期待每个礼拜回教会去查圣经的，但是生活忙碌或者是去了一个旅行，尤其是旅行，我告诉你，它会改变了你生活作息的时间，跟着转头回来你就没有灵修生活了，甚至一刻你会发现你每个礼拜只是看一次圣经，就是在11点半拎着个电话开个 app 出来数一数，跟着就读经完毕。你和神的关系开始变质了，属神的你需要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你很需要采取行动，求神帮助我们悔改，重建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呢是比一切都要高，比夫妻关系还要高，所以是时候放低一切，单独同神相交，由神的话语开始，由圣经开始。总结今天的内容，今天的经文不单单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不单单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话语，他是说神的话语圣经是无可取替的，他更加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你是跟神学圣经，不要忘记你是属神的人的身份，属神的你追求得救的智慧是理所当然的事，属神的你遵行圣经教导神的话语是爱耶稣的表现，属神的你跟从神学圣经，早在旧约新约里面都有提示， 属神的你容让神的话语去陶造你的生命，对己对人都有益处。好了，要结束今天的讲道了，我亦都临别送大家四节的诗词，是我一位很敬重的牧者，他在完成了一季的主日学的教导之后，他送给我们这个诗词呢，你会发现很多数字在里面。第一句话什么？圣经119章，就是说圣经里面有1189章，包括了旧约和新约，所以即是说是整本圣经的意思。这么多数字的四节诗呢，你会记得我以前是一个精算师，所以呢对数字很敏感，我查过了是对的，1189章在这里送给大家，转赠给大家，作为我临结的赠言，也都是我们结束今天的讲道。圣经119章，365天作领粮，24小时施主爱，分分秒秒属主羊。愿意呢，我们好像这首诗一样，分分秒秒记得我们是属神的人，时时刻刻呢去爱慕神的话语，我们呢这样就会日日夜夜思念主的爱。我们呢一起祈祷结束。